乡里炊烟，温暖了高原的春天。故乡里炊烟，也温暖了阿妈的泪眼。阿妈，阿妈，用了青春的针线，把我缝成了男子汉，男子汉。走过冬天，走过夜晚，我的梦里已是一帘，翻过雪山，走过草原，阿妈的笑脸在身边。阿妈的笑脸在门前。